我国的全体军民严厉谴责美国和敌对势力炮制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朝鲜人民军军官金明龙说，美帝国主义者盗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炮制一项空前毒辣的制裁决议，从而又表露出了要扼杀我们的思想、我国制度和我国人民的阴险决心。如果美国不放弃要扼杀我国的冒险企图、轻举妄动，那么我们白头山革命强军绝不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在跨世纪和年代持续的反美较量中取得最后胜利。轻工业省副相韩青珠说，联合国安理会只不过是一个美国的木偶和傀儡，可他炮制出一项不法无法的制裁决议，对此禁不住愤怒，并强调说，我国人民遵照朝鲜劳动党新的并举路线，向着最后胜利奋勇前进，不会在增强国家核武力的道路上退让半步。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厂长赵周勇和金热城综合大学学生吴真赫说，炮制制裁决议其目的在于全面阻挠我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一种对我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并强调说，敌对势力即使调动那木偶般的国际组织执意进行制裁骚动，也只能遭到羞耻和灭亡。